身为人类的造物主，耶和华上帝，在他开始创造万物的时候呢，就打下了基础，那就是好让人类能够跟他建立良好的关系。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呢？那我们读出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七节，看看当时上帝怎么样创造人类，使人类跟其他的动物与众不同。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七节，经文说：于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上帝的形象把人创造出来。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所以经文远次的告诉我们，在创造人类的时候，耶和华是按照自己的形象，也就是他的品质去创造人。换句话说，人类被创造成能够反映出上帝的特质，例如爱心、公正等。那这就好比呢，一位父亲会把他的特质遗传给跟他有血缘关系的儿女一样。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一开始被创造的时候就承受来自上帝的特质，跟他有良好亲密的个人关系。耶和华不只是我们的造物主，他也是我们仁慈的天父。后来上帝就把人类安置在一个完美的家园里，让他们能够享有永生的希望。可是后来圣经报道，人类的始祖由于反叛上帝犯了罪，结果变成身心不完美，被驱逐从地上的乐园中到外面去。那虽然如此，耶和华上帝还是主动的邀请人做他的朋友，和他建立友谊。因为在雅各书的四章八节说，你们要亲近上帝，然后接下来经文说，上帝就会亲近你们。那要与上帝建立良好的关系，首先我们的行为主要的就要符合他的要求，也就是要符合他的正义的标准。那为了帮助人能够行正做对的事，蒙他所悦纳，耶和华上帝给每一个人一个非常宝贵的恩赐。什么东西呢？那我们看看罗马书的二章十四和十五节。罗马书的二章十四和十五节，十四节说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如果凭天性做合乎律法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约束，但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们正好表明律法的本质写在他们心里，良心和他们一同作证，他们就自我审查，或者指控自己有罪，或者裁定自己无罪。那经文说到，一般世人他们都会行事，虽然可能没有上帝的律法，但会凭着天性做合乎律法的事。那这个天性是什么呢？那第十五节就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每一个人内在的良心。没错，良心是上帝给我们一项宝贵的恩赐，它就好像我们内在的一个审判官一样，能够判断我们的行为、态度和选择是否是对还是错。那敏锐的良心就好比汽车仪表板上的警示灯，所以那些驾驶人，也许你会留意到这个警示灯在你的汽车的仪表板上，看得到吗？那个警示灯，如果看不到的话，我们放大一点。是的，假如你在驾驶期间突然看见你这个长得像阿拉丁神灯的这个警示灯呢，突然亮了起来，这想告诉你什么呢？是的，这想告诉你，你汽车的机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普通话叫做黑油啊，已经开始减少了，所以你必须要加添这个 黑油或者是机油，才能够保证你的行程会安全。但是如果你忽略了这个警示灯的话，继续驾驶一段时间，那你觉得会有什么后果呢？没错，一旦你的这个机油或黑油用完了，你的汽车的其他的引擎就会蒙受非常严重的损坏。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的行为不符合上帝的标准的时候，上帝赋予我们的良心就会开始发出这个警号，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已经偏离了上帝的真义的标准。如果我们有听从这个警告信息的话，那么我们就会避开去做上帝所不悦纳的事，就像刚才的汽车的仪表上的警示灯所发出的警告一样，你会马上的去补充这个黑油或是所谓的机油。如果我们有这样子做，我们就不会受到破坏，跟上帝的关系就能够维持下去。但是良心有时候也会因为我们心中自私的欲望所影响，而结果呢，它可能也会误导我们。所以基于这个事实呢，我们如果要让良心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去引导我们，我们就必须怎么样做呢？要经常检查自己的良心，也就是说我们要锻炼自己的良心，好让上帝的律法和原则能够熏陶我们的良心，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良心。那在圣经里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除了给我们许多明文规定律法之外，他也给我们很多生活上的原则。而这显示出什么呢？这告诉我们上帝要我们有时候凭着良心去行事。当然也许你会呐喊，到底律法跟原则有什么不同呢？就让我们拿一点时间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差异。简单来说，律法的规条一般上都是具体和明确的，正如圣经的律法明文规定人不可以犯一些严重的过错，这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不可以杀人，不可以犯奸淫，不可以通奸、同性恋，或者是不可以偷窃和撒谎的。是的，这些律法的规条都是适用于特定的时间和范围之内，这就是所谓的律法。但是原则却不一样，它是基于真理，是活的，它不受时间限制，换句话说它随时随地都可以用。简单来说，原则就是我们说话行事所依据的基本的法则和标准。我再重复一下，原则就是说话和行事所依据的基本的法则和标准。那在道德方面呢，它能够给我们指引，配合我们的良心，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那耶和华上帝所赐下的原则，其实它的范围涵盖的相当的广泛，它包括除了我们对上帝的崇拜之外，这些原则也会指引我们在生活方面可以怎么样待人处事，以及怎么样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所以我们学习和应用圣经的原则和遵照一条条的律法是不同的。所以当我们应用圣经的原则的时候，这需要我们让良心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你可以看出我们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运用圣经的原则来引导我们的脚步。那今天也许你会发觉到一些人他们遵守这个法律或者律法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怕会犯法而受到惩罚。不过事实上大多数圣经的原则都不会提到违反圣经原则马上就会面对什么后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指引呢？ 为原则是要让我们有机会表明我们服从耶和华上帝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我们服从他是因为害怕被惩罚吗？第二是我们因为爱耶和华上帝才会服从他的律他的指引呢？所以这就是律法跟原则的差异。我们对于原则的看法应用，原则的熟练程度呢，就能够表明我们真正的内在为人是怎么样的。我们是否爱好正义，还是因为自私的理由而顺服上帝的话语。没错，我们对上帝的标准越认识的多，我们的了解力会更深，体会心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受到推动要按照上帝的律法去生活，使到我们的良心，也就是所谓的道德感，能够受到正确的指引，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维持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友谊。那身为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一旦受了浸之后，圣经鼓励我们要朝向一个目标而做出进步，那就是达到属灵成熟的目标。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在灵性上真正的长大成人而达到成熟呢？那想要迈向这个成熟的阶段，有两件事是我们必须要记得的。首先，我们必须要熟悉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的五章怎么说。希伯来书的五章十四节和六章的第一节。希伯来书的五章第十四节，这里说到，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固体食物，他们的理解力应常常运用而锻炼成熟熟练，能明辨是非。六章一节说，我们只读上半段，所以我们超越了关于基督的初步教育，就该迈向成熟的阶段，不必再立根基。所以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开始时我们认识圣经真理只是一些基本的教育，比方说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是谁，他的儿子耶稣又是谁，魔鬼撒旦是谁，赎价是什么意思等等，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因此而满足于此步而不再做进步。因为第六章的第一节说，我们要超越，超越什么呢？初步的教育。那这意味着我们要像第十四节所说一般，要长大成人，在属灵上我们就要学习除了基本的教育，也要吃固体的食物。那这里的固体的食物包括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加深去了解圣经的一些比较高深的真理，这包括我们也必须要懂得学习怎么应用圣经的原则。因为一旦一个人在生活上不断的学习应用圣经的原则，经文说他的理解力就会因为常常锻炼而成熟。那十四节所说的常常运用还有锻炼成熟，这两句话呢包含了持续不断的意思。所以这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继续努力的在生活上学习应用圣经的原则，将当你面对一些抉择或者选择的时候呢，你就懂得怎么样分辨应用哪一些原则去做出个人的正确的决定。那其实要达到属灵上的成熟，因为基督徒也必须接受全部整套圣经的真理。请看以弗所说的四章十三和十五节。以弗所书四章，请先看第十三节，这里说，直到我们信仰一致，而且一致的确确认识上帝的儿子，长大成人，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十五节说，相反，我们既然讲论真理，就该凭着爱心，在各方面不断成长，归向严守基督。 十三节说我们要长大成人，就是说我们要达到成熟的地步。然后十五节也说我们要不断的成长。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十三节你留意到他说我们要在信仰上一致，然后一致的确切认识上帝的儿子。那一致这一词就表明作为一位成熟的基督徒，他必须在信仰和知识方面跟其他的信徒同工是同一样的。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自己鼓吹或坚持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看法，这并不是上帝的组织所允许的，也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表现。凡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他会接受全部的圣经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呢，是来自耶和华上帝通过耶稣和地上忠心睿智的奴隶所颁布出来的灵粮，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在聚会中在大会里所听到的这些圣经的真理，也就是我们的组织所出版的那些基督教的刊物。所以成熟的基督徒会跟其他世界各地的同工们在思想言行以及他们的信仰上是一致的。那第十五节有说到我们要在各方面不断的成长，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在对于圣经的真理有确切的认识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哪一方面长大成人呢？那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四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说，就该除掉旧品格，这旧品格根据你们以往的行为随着骗人的欲望而渐渐腐化，要更新你们思想背后的动力，并且穿上新品格，这新品格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创造的，体现真实的真意和忠诚。没错，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们除了有满头脑的圣经知识之外，他们也会让这个知识呢融化在自己的生活中，会影响他们摒弃那些旧的品格，然后他们会穿上新的品格。而这些品格呢，刚才开头我们说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简单来说，我们要达到真正的成熟，成为一个大人，在属灵上有两件事我们可以考虑的。第一，除了我们所知道的基本的圣经的道理之外，要不断的做个人的研读，加深对圣经的认识，对上帝有更深切的了解。而第二呢，就是我们会接受整部圣经的真理，通过上帝在地上的组织所颁布出来的灵粮，我们并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讲解或者提倡个人的说法。是的，我们在属灵方面如果长大成人，不再做婴孩的话，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很大的保护，特别是能够在现今保护我们不至于跌入撒旦世界的陷阱里。那以下呢，跟你们分享一位弟兄的经验。这位弟兄叫做詹姆斯。那詹姆斯弟兄呢，他有一个好习惯，就经常的阅读圣经的书刊，所以他也体会和赏识这些刊物的内容。后来他接受了一份工作，那在他的公司里面呢，他说跟他共事的同事呢全部都是女性女同事。那么詹姆斯说很明显的，他说许多的女同事呢都没有道德感，但是有一个女同事看来人品不错，还表示对圣经的真理有兴趣。真的是这样吗？那有一次呢，在工作室里只剩下这位弟兄和这个同事的时候，这位弟兄说这位女同事竟然向他卖弄风骚。什么是卖弄风骚呢？就开始要勾引他。换句话说，那起初呢，这位弟兄说他以为他只是闹着玩，哪知道呢他越来越放肆，还想有进一步的亲密行为。所以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良心可能就会开始发出警告。我们看这位弟兄怎么样做呢？ 这位弟兄评论说，这时我就想起守望台的一篇文章，内容提到一个弟兄在工作地方受到女同事的诱惑，那文章也提到夜市躲开了波提法的妻子，逃到外面去。现在他知道应该怎么按照自己的良心和圣经的指引，所以他说，于是呢，我立刻推开那个女同事，不是这个弟兄跑啊，最后是那个女同事跑掉。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位弟兄本身呢，由于他有经常阅读上帝的话语和他的刊物，所以这使到他能够在属灵上不断的进步，他懂得在什么时候做出正确的决定。是的，随着我们的想法和耶和华上帝越来越相近，那么我们就能够加深跟耶和华上帝之间的友谊。一旦我们的友谊更巩固的话，记得你就有力量抗拒外来的诱惑，而能够继续的做上帝所嘉许的事。是的，正如今天的主题所说一般，要继续加强你与耶和华的关系，不要让它自然而然的发展，你必须要付出一般的努力。成熟的基督徒，记得他们不会在属灵方面是停滞不前的。圣经里有很多那些有经验的基督徒，他们都不断的力求进步。那其中一位呢，就是提摩太的例子。那么读出一个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十二、十三和十五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当时保罗写了这封信给这个提摩太，所以你可以留意到底内容讲些什么。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十二和十三节，保罗说，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要在讲话、行为、爱心、信心、真觉上给忠信的人做榜样。十三节说，你要继续致力于宣读、劝勉、教导的事，直到我来。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思考，要全神关注，好让人人都看出你的长进。所以当你接收到这样的一封来信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会发觉到这个信的内容是在给你什么劝告呢？没错，但是保罗呢，是在劝勉这位提摩太要不断的做出进步。那么当时保罗在写出这封信的时候，提摩太的确在人的眼中看来是相当年轻，因为他只是三十岁出头而已。虽然他很年轻，但是从这个图片中你可以看出呢，他却经常的跟有经验的海外传道员这位保罗呢共事。你知道他跟保罗共事有多长时间吗？大概差不多14年。你想想看，他30岁，用14年的时间跟保罗到处去探访会众，到处去从事属灵的活动，所以他用了差不多一半的自己的年岁跟这位有经验的先驱呢共事，所以他有很好的忠心服务的记录。如果你看提摩太前书五章22节的话，当时这个提摩太呢也授权到不同的会众去委任那些监督和助理仆人，他就好像先进的谁呢？是的，我们的分期监督，在到处去委任那些监督和助理仆人。所以你说他是一位成熟的基督徒吗？显然是对吗？但是呢，根据经文说，保罗却劝勉他要在态度、讲话、行为上怎么样呢？继续的长进，立下好的榜样，好让他能够以更好的方式去反映出耶和华上帝的各种的特质。的确，我们会说，从以上的讨论当中，我们看出跟上帝有友好的关系，需要我们付出一番的努力。这包括什么呢？我们必须有经常的个人的 研读习惯，要加深对圣经的了解认识，记得要懂得吃固体干粮，同时呢，也要懂得应用圣经的原则，这是成熟的基督徒能够表现的特质。然后呢，在生活上也要反映出上帝的形象，这包括我们要在行为上做出改变，培养一些新的品格，把那旧的品格呢再除掉。如果我们有这样子做的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会更牢固，会更加的加强，让你的生活在现今就会感到心满意足。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林弟兄，清楚帮我们阐明我们要怎样做才能与上帝表现保维持友好的关系。谢谢林弟兄。所以下星期同样有一个演讲，讲题是人生大有意义，人生大有意义，所以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出席聆听这个演讲。好，先来到我们的杂志研究班，我们把节目交给志伟弟兄。 我们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来参与今天的杂志研读讨论。那么作为这个聚会的开始，我们请大家先站起来唱出诗歌77首，作为这个聚会的开始。王国诗歌77首。请大家坐下。那么今天我们会讨论这份研读杂志的最后一篇文章，使你们的光照耀荣耀耶和华。主题经文取自马太福音5章16节。 经文说，你们的光也该在人前照耀，这样人就能把荣耀归于你们的天父。所以主题经文强调我们本身要发光，然后才能够把荣耀归给上帝。意思